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目前呢，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1号本市会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0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0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今年的同期气温呢，比往年是比较低的，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一定要预防感冒的发生。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高速公路方面车多的路段包括了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望京西的出京方向，黄岗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方面，鲔鱼桥到北高路段进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以上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那么今天做客节目的是哪位一把手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近年来，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作为3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如何整合医疗资源，改善医疗服务，打造花费少、痛苦小、效果好、住院短的国际化肿瘤集团中心？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映，让昂贵的抗癌药备受关注。经谈判降价并纳入医保的抗癌药，究竟为肿瘤患者减轻多少经济负担？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院长访谈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季佳福跟您说说如何为肿瘤患者打开希望之门。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我是主持人白琳。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一把手就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季佳福院长。你好季院长。 好，你好，你好，各位朋友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我们现在呢是在着力打造花费少、痛苦小、效果好、住院短的国际化的肿瘤集团中心哈。那具体已经打造的怎么样了？大家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看病就诊过程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没有？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借用这个机会来和季佳福院长互动和交流。当然了，我们也是准备了院长送健康的环节。那么今天呢，季院长是为我们准备了科普读物《癌症病人怎么吃》啊，这个科普书籍作为礼物。那接下来我们请季院长先来出题吧，您请。 好，我给各位朋友出一道小的题。那么这个题呢是有关于肿瘤 科普健康的一个小问题。 嗯， 那么我想是胃癌，我想这么说吧，胃的疾病筛查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嗯，就是说胃部疾病其实有很多哈， 对， 包括我们平时可能觉得这个胃不太舒服了，您想做一下检查，那么最直接有效的 方法， 检查方法是什么？好嘞，这就是今天季家福院长送健康环节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小问题。比如您的胃如果经常不舒服，或者呢明知自己是有一些胃部的疾病的，做筛查最直接有效的检查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那么有机会获得季家福院长为您准备的科普图物癌症病人怎么吃。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季家福院长呢，同时啊，他也是这个胃癌肿瘤方面的专家哈。对，关于这些方面问题您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也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想要收听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我们的直播平台包括了新浪新闻、腾讯视频、网易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以及新浪易直播。各位网友在您收看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65150822和65150833。那今天我们的有奖互动问题题目就是，如果您的胃经常不舒服，那么做胃部疾病筛查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朝阳医院经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经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好，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大数据时代了。我们去医院看病之前呢，首先要通过各种平台来预约挂号哈。那么，京医通作为本系列的首席数据合作伙伴，掌握了大量的数据信息。下面我们要有请的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来介绍一下北京肿瘤医院的大数据，看看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京医通服务平台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北京肿瘤医院仅在京医通平台上的挂号量就超过了41万，同比2017年前三季度增长了34%，京医通的覆盖率达到了85%，说明肿瘤医院越来越多的就诊患者选择在京医通平台挂号。北京肿瘤医院院内平均就诊耗时由原来的113分钟降到了108分钟，说明医院就诊流程的优化比较成功。在10月份，患者对肿瘤医院诊疗满意度排名前列，说明医院的诊疗过程和结果让患者满意。 好，我们看看京医通上面的这些数据哈。北京肿瘤医院的这个就诊耗时和去年相比呢，是从原来的113分钟降到了108分钟，平均是为每位患者节省了5分钟的时间。但是这样的一个时长哈，我们跟其他的医院相比起来，108分钟的耗时，我觉得还是算挺长的。 对，他其实这个从大数据显示呢，只是指的，这个时间呢是指取号到完成缴费所花费的这个时间。 嗯， 那么它其实从覆盖率来讲，我们已经超过了85%。就单纯用京医通，那么事实上我们预约挂号率呢，我们医院已经超过95%。也就是说呢， 改变了过去我们老百姓看病就医的一个习惯。那么其实在很多其他的行业已经采取预约制，你比如说飞机，那么其实现在没有人再到机场再现买机票，那么因此呢，这种对于时间的节约、社会资源的节约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京医通这个平台呢，它是做的比较好的，因为它除了这个挂号以外，它还有其他的服务的工作。那么这个时间的节约呢，其实更为我们病人、为病人家属和医生真正接触的有效时间呢，它是在提升的。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患上肿瘤的人啊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而且这个年龄段也已经是越来越靠前年轻化。您感觉今年比如说到咱们北大肿瘤医院来看病的这个患者门诊量真的增加了吗？ 门诊量是在增加。 嗯， 那么这个增加的原因呢，其实有多种因素。那么我们国家现在呢，就说肿瘤病人的在增加，其实按照年龄的调整呢，就是发病率并没有明显的增加，但是因为我们的人口的老化，其实我们的人均寿命在延长，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它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包括肿瘤，它的人数是在增加。那么到我们医院来看病，那么现在呢外地患者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那么其实也跟这个医院跟这个学科在国内外它是一个领先的，那么大家也期望能够到我们这所医院来能就诊。再加上如果我们的服务能够给患者提供更加便利有效的一个服务，对于他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这个节约，这也是患者愿意选择这样一些好的医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在的原因。 嗯，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了力争打造这种国际化的肿瘤集团中心，而且呢刚才季家福院长也已经谈到，不仅仅是北京我们本地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患者， 对， 那么都会到这里来就诊哈。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背后也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就是相信实力。 对，你比如说最近我们治疗一个美国的病人，那么他现在已经手术完了，回到了美国。其实他在美国预约的手术的时间还在一个月以后呢。 哎呦！ 所以说他在写来信的时候，他就是很感激，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效率，大陆的这个效率还是太高了。 好，那刚才呢季家福也院长也是说到哈，我们在为大家提供各种各样诊疗服务的过程当中，也是希望能着帮着大家伙儿，那么优化整个的就诊流程。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各种疾病尤其像肿瘤这样的，我们说一些大病哈，常见的检查项目种类特别多，比如说什么抽血化验呢，做超声啊，做 CT 啊，核磁呀，等等等等。有的时候呢就有患者反映说，你可能我得跑很多次医院，排好几次队，有可能才会把就是大夫给我开的这些检查全都做完，然后最后再汇总这些信息提供给医生来作为这样的一个确诊呢，或者是提供这个一些帮助。那么我们也想问一问，怎么样能够优化一下这样的一些就诊流程，帮着大家伙可以少跑几趟，帮着他们节省一下排队时间呢？ 他这种流程的这个优化呢，首先呢就是说你信息化，医院的体系的信息化的建设必须得跟得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医生在门诊，那么直接可以帮助患者预约各种检查。他不像过去说开检查单以后他需要到相应的检查科室去预约，我们是直接可以预约，而且根据预约的患者的这个他的轻重缓急呢，帮他来协调时间，甚至我们可以如果需要其他专业的会诊的话，那我们同时这个首诊的大夫他可以同时在网上一次能够完成。那么当然了，对于这个检查科室，你比如说 抽血呀， 比如说采血，那么我们有一套，就是从2016年呢我们就上线了一套智能的采血管理系统，那么从这改善这个采血的环境，那么整个的一个过程呢基本是属于这个智能化的一套体系。那么无论是对于采血操作、患者的安全性、患者的满意度，特别是这个服务的效率的提升，还有减少这个差错，减少 患者的等待时间呢，起到了一个至关的作用。当然，在整个这套管理体系里头，还有包括人的管理，等等技师的管理这一套，还有其他更详细的事情。那当然了，我们的这个 B 超的预约啊 ，CT 的预约啊，这都是通过医生工作站来做。刚才我谈到的，那么减少患者的等待的时间，特别是比如说出诊的病人、外地来的病人，那么跟复诊的病人、在本地的病人，这个时间我们都可以很好的协调，减少特别是外地来的患者等待的时间，因为他的间接成本是很高的。 对，还得住宿啊， 对，还得住宿吃饭，还有对环境的一个陌生，他的一种紧张和恐惧，这个都需要我们从这些方面来帮助患者。 就是经常以前他们就说，哎呀，哪怕能在一天的时间里让我把该检查的检查项目都做了。对，现在我们是能够做到在当天来接受这些检查吗？ 有一些检查是不行的，因为他很多的检查的话，我们也会跟患者来去解释，因为你一天做太多的检查，对患者他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把必须的一些检查，需要这个预约的一些检查呢，我们尽量能够进行科学的预约系统。我们的预约系统它能够看到的，有一些预约的患者因为各种原因他就会就取消了，那在这时候我们就很快就会补上这些题。这个里头我们信息部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工作，尽可能把患者合理的安排，缩短他这个等待的时间。 也就是说其实可以也要经常的跟患者做解释。 对， 就是说并不是在一天的时间之内把所有的该做的检查都做了才好。 他有些是有创的检查，有一些检查他本身检查的时间要很长，有些检查他还需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做肠道准备啊等等，这个他也需要时间， 是急不来的。 对，但是我们就会讲比如治疗我们就像打仗一样，那么做检查就相当于做打仗前的准备。这个准备的越充分，这个准备的越准确，对你这个疾病的这个把控，我们称为就是说在治疗前的这个分期和评估，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对于这个后续的这个治疗，开始治疗以后治疗的选择，这是关键之关键。因此我们这个和患者更多的沟通，和患者家属更多的沟通，大部分的患者他都能够理解。那么其实在除了预约到了一定的时间去做检查以外，此外呢就是对于检查的科室他自身的这个流程的这个优化也是很重要的，尽可能给患者一个安全的一个检查，一个舒适的一个检查。你比如 说您可以举例子，对 你比如内镜，无痛性的内镜，那么它的推广让患者的这个了解，那么这也是很重要。那当然了，你比如说像 CT、像核磁一些新的大型设备，这是国家支撑的。那么这些设备，它对于检查的时间的缩短，它的这个质量的控制，这个都有很重要。此外，比如说你做完检查，我的报告什么时候能够出来？那么我们的其实检查现在的诊断科室的医生，花了大量的这个精力和时间，如何能够提供？比如现在，像我们的影像科，通过人工智能，来再去做，像过去，有一些那么，完全靠人为的去判断，那么如果把它标准化的话，它的诊断它就很能有效的提高。比如说，我们讲的肿瘤的，特别消化道肿瘤的腹膜的这个转移，那么过去如何来确定它能够发生早期的转移？那我们现在是和科学院做的人工智能的评判系统，从过去的这个对于腹膜的判断的这个准确率明显的这个提高，这也是就利用现代技术来做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工作，那么这是根本之根本。 对， 那么我们期待的各种的，我们包括的一些检查、影像的检查，还有一些病理的检查，那么能用现代的这个科技的手段，能够提高它的速度，提高它的准确率，降低这个人为的这个 错误率， 这也是科技发展的到今天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要求。 就是最优质的这样的一些设备，还有我们优化的流程系统，其实最终都是为了给医生最终做判断，给您的后续治疗提供一个最准确的一个相关的数据的。 其中呢，最后呢，就是给我们患者带来一个最有效的 对， 那么花费不是过多的， 嗯， 的一个检查的结果和治疗的一个效果，这个是我们最重要寻求的一个。 听您这么一说，是不是也会有患者，比如说我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他也会跟大夫商量，说大夫您就帮我尽量少的做这个项目，帮我来确诊，我想少花点钱。 他现在是这样，对于一个疾病的把控，现在我们都有严格的这个流程，我们叫单病种，或者我们叫临床路径，我们叫 clinical pathway。而且特别重要，现在我们是在用 DRGS 的一个工具，来评价你整个的一个治疗和诊断的流程。也就是说，这个疾病它需要什么样的检查，这是有规定的。 哦， 这个不能过度检查，也不能检查不足。你不能说啊，我就像过去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检查，比如阑尾炎，我们就用患者的症状体征，那我们就开刀了。 嗯， 过去经常用是剖腹探查，那都30年前我们做外科大夫那个其实都没有什么检查，那个也没什么 CT， 什么也没有，那就是凭经验。但走到今天就不行了。但是你比如说我做一个阑尾炎或者一个急性胆囊炎，那你要求的标准的检查是什么，那你必须得做。但是你过度检查，你就 不被允许， 不能去做了，做也没有用，因为那浪费钱。还更重要一点呢，是给患者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这就是核心。核心 也就是我们任何一种疾病，比如说要做手术之前，其实我们做的检查项目 它 都是有标准化流程的。 对对，它标准化的， 这是缺一不可的， 这是缺一不可，这是标准，这就是我们说的临床诊治指南里头 要 求的，尽量跟这个来比较符合和配合。否则的话，因为这些指南都是根据循证医学证据来制定的，但是具体根据某一个病人可能有什么特殊的变化进行微调临时的调整，但是不能变化过大，变化过大就会有其他的问题。 我替一些外地患者可能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吧，网友可能也是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前段时间半个月前或者是一周之前刚刚在外地做了一些检查项目，他拿着那个报告再到咱们这里来做，他那个报告单被认吗？ 我们是这样，如果是纸质的报告单呢，我们是不认的，因为你人为写上去的东西，我们要求你可能把片子拿来，你比如说病理片子，还有 CT 片子，如果质量能够跟我们的质量差不多，或者接近我们的质量，这样的我们会重新我们去认定的。比如说病理片子会诊，我们也现在尽量的想办法节约医疗资源，而且是降低患者的重复检查。 对， 那么我们也期待，因为在我们北京市的话，整个在这个现在已经所有的检查是互认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很重要。那么如果能够做到全国的互认，减少这个重复检查，这是今后可能大家也要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你试想，这病人如果在不同的5家医院做不同的检查，这些医疗资源都是大家的一个公共资源，这个是要节约的。 好的，那也就是说该做的检查项目咱们真的不能舍不得，不能省。 对， 对， 对。 但是过度的这种检查项目 你肯定不能做， 我们也肯定不能做。好，那其实我们都说到要完善这些优质的医疗服务哈，我听说咱们医院今年也是推出了很多的这个便民措施，包括提高诊疗效率啊等等，您简单给我们介绍几个您觉得效果特别好的。 其实我们那个便民措施有很多了。刚才咱们谈到的那个挂号啊，检查呢，那整个在这个门诊我们做的，你比如说开设这个疼痛门诊呐、睡眠门诊呐。让整个一个治疗过程当中能够安全有效啊。那么我们护理团队又开展造口门诊啊、静脉通路门诊啊。这个整个从医疗从护理从人文关怀方面，我们其实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那其实到我们医院就会看到，比如说我们比较有特点的生命通道。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手术患者从病房进入到手术室，我们是有条走廊的。那么过去这个走廊呢，就是一般医院的普通的走廊。那当时我们医院的团队我们当时就想到，其实这个过程如果亲身经历过手术治疗的家属患者， 看似很短的一个路，短的一条通道，但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漫长、很恐惧的一条通道。那么因此呢，我们把它从灯光、颜色、文字，我们都很鼓励的，让患者躺在手术车上进入的手术室，他能够看到一些鼓励的文字和图画。 嗯， 其实我们把那个就作为一个生命通道，从真正意义上来鼓励患者能够战胜疾病的一些信心。那么此外，比如说我们医院，我们还有这个心与墙。这个心与墙最早的时候呢，是我门诊的一个老太太患者。那么她在看病的时候呢，她拿出一张纸，她上面写的一些文字，她告诉我说这是她孙女给她写的。说我能走到今天，就是我的亲人给我的鼓励。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是这样，即便是自己的父母、自己的这个亲人，也很少面对面去说，我怎么关注你啊，我怎么爱你啊，我的拥抱，这个咱们是没有。但是我们经常会拿文字偷偷写一个东西放着，这样呢，就是我们在医院就建立了这么一个墙，在各个病区都有。去那儿看过的，包括外国的专家看完都很感人，就有些话就是直接不好说，间接去说。 嗯， 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个今年呢，英国的个 BMJ 就是很老牌的杂志邀请我们去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中国医院如何在人文关怀上来关注我们的患者，来介绍中国，就是说经济在发展，医学在进步，同时我们的医学的人文关怀也在进步， 而且 中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国家。这个 在这方面，这个北京肿瘤医院应该说是先迈出了那一步哈，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带头和示范的作用。其实也提醒了我们，当亲人真的是面临着要去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言语上的这种支持和鼓励。 对， 哪怕您嘴上觉得说不出来，咱们给他写个小纸条，写封信也是好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好，健康加油站，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欢迎您继续对话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季家福，我们一会儿见。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我国西北南副选手。

题目就是说，如果我们经常觉得胃不太舒服，或者胃部有一些疾病，想要做筛查的话，那么最直接有效的检查手段，您知道是什么吗？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6515-0822、6515-0833。想要收听节目，您的手机欢迎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直播以及回放。收看节目，我们今天是在多个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包括新浪新闻、腾讯视频、网易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以及新浪易直播。我们也欢迎收听和收看的各位网友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同时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这个微信公众号。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哈，京医通的大数据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我们的一些患者之前在他们平台上的留言，我们来听听都有哪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根据京医通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北京肿瘤医院一年接诊外地患者的数量是平台医院上最多的，但是外地患者来京检查非常不方便，相关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网友顺其自然提问，季院长您好，我是一名外地的癌症患者，经常需要去北京肿瘤医院进行检查，但是 B 超检查预约只能预约两个月以内的，其他检查还有可能三个月提前约到，耽误了很多的时间，造成了很多的不便，能不能把 B 超时间也调整到可以提前三个月预约，这样会方便许多外地患者。网友十三豆说，头一次去看专家就只是开检查单，下一次才能带着检查结果去看病，多花的挂号费不说，还要多费挂号的时间。另一个就是挂号的分类太细了，好些毛病不明确，要去哪里看。网友不晶晶说，我是一名癌症患者，建议肿瘤医院取药尽量可以取两个月的，不要让患者老往医院跑。 好，我们针对大家伙的这样的一些提问逐一的来回应一下哈。首先是关于外地患者觉得咱们这儿现在预约的那个 B 超时间能不能提前三个月预约呢？ 好的，其实网友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是可以改进，其实我们期望呢预约的时间如果能够足够长的话，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有效的安排患者在什么时候检查。那么这位患者我相信他是一位复查的患者， 嗯， 那么我们其实其他有的科室是可以更长的时间来预约的，这个我们可以回去再重新来考虑，来提升，来帮助患者来做这些工作。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那我们也是提示顺其自然哈，下一次再到北京咱们来预约这些检查项目的时候，您看看有没有啥变化。再来看一看十三豆的提问，他就想说这个经常第一次去呢只是开各种检查单，就是感觉这个挂号费有点浪费了，第二个就是分类太细，有的时候他不知道该具体挂哪里。 他是这样啊，我们特别鼓励患者，因为患者他不是第一次在肿瘤医院看病，那么如果是第一次在肿瘤医院看病，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要挂一个普通的号， 嗯， 就是没有必要去挂我们现在说的大专家， 嗯 啊，其实在我们医院现在做诊疗呢就很明确，其实都是团队来去服务，那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专家任何一个专业，那么他所做出的一个判断的，这是一个集体的一种想法，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都是按照指南来去做的，是因此呢就是挂一个普通号又省时又省钱来去做，但是呢挂号费其实在某些时候它是体现出一个医生的他自身的价值的，那就说他为什么分成不同的这挂号费， 医师服务费， 医师服务费，他就说这个医师服务费他根据专家的资历和经验和水平他是来决定的，这个不单纯说挂一号就是为了开一个检查， 嗯， 当然这些都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嗯， 那么是复诊的病人或是不是初次诊疗的病人，我们鼓励患者把能够带做的检查不管在哪里做的要全部带来，而且就是交给我们的医生，如果能够我们能够利用的，如果我们能够认定的，他就不要 不重复了， 不能重复做检查了。 嗯， 这个 也请各位这个患者啊，还有我们的家属，就是知晓这件事情吧。 好的，关于这个分类太细，我觉得现在大家伙都怕分的不细哈，这分的太细，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有点懵了，不知道该去哪。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逐步建立一套这样的体系，就是说当患者进到医院包括家属以后，我们能否就进行这个有关于疾病方面的这个咨询和教育，就让他知道他在得的是什么样的病，他需要怎么治疗，他这个治疗的流程是什么。这个在国外好的医院的话他都有的，就像先上一个像科普一样的课，这样呢就是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专业都有的，那么我们可能在这方面进一步能够来加强做这些工作，那就让你就知道你第一呢，就是说你可能得了个什么样的疾病，那么现在的治疗的水平是什么样，你可能要经历什么样的过程。那么其实我们现在也都在做，那么特别是我们现在做所谓叫患者和患者家属参与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模式和流程，我们叫 PRO， 就是英文就讲叫 patient 和 person 这个 report outcome 的这么一个系列的工作，也就是说让我们的患者和患者家属能够真正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临床诊治过程当中。现在呢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现在是患者和患者家属有这个权利，这个权利是有，他应该去参与。但是患者呢，现在一个问题就是他没这个能力，包括患者家属。因此，在今年的两会上，我特别提出一个提案，就是是否我们这个家庭医生、社区的医生能作为患者和患者家属的代言人？那么，我们医院内部是否应该成立一个患者委员会？那么就说帮助患者站在患者和患者家属的维度去思考去想问题，那么我到底做这个检查，我做这个治疗选择哪个专业的医生怎么样，这样呢就能够提升这个治疗的效果。在国外的话是有研究认为这样的会提升患者的这个疗效的这么一个事情，但是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和这个我们努力在做。现在我们有我们的科研团队，我们的医生团队在，特别是信息部门，我们在共同在做这件事情。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比如说，现在医院里面它都是有那个导诊的。就是当我们不太明白我们的这个疾病啊，或者是我们的症状不舒服到底应该挂哪个科的号，首先是可以咨询一下我们导诊台的那个工作人员的。导诊这是没有问题的。对。然后呢，现在很多医院又有了所谓的什么专病专症门诊，这个主要是根据病症，哎，您可以挂这个专病专症门诊的号了。这个当您不太清楚的时候也可以咨询一下，如果您当时已经明确您是某一种病了，恰好有专病专症门诊，那是不是这个就更对症呢？ 对，他是这样，你比如说我同样得了这么一个肿瘤，那么你是早期和进展期或者初治还是复制的病人，他所进入的这个流程是不一样。因为患者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同样我知道我是得了这么一个疾病，但是我来了以后呢，我该去具体细分到哪个专业团队去，他不太明白。这就说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我们进来以后没问题，你已经确定，你比如说你是大肠的肿瘤、消化道其他部位的，像胃的肿瘤、食道的肿瘤、肝的，那么可能我们会有另外的科普的一个系列教育，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去做，让他也知道啊，我现在应该是怎么样。这个就是真正从内涵上提升这个 整个健康素养了，而且 去做，不单纯说我给你看能看还不能看的问题， 就是治好了这个病的同时也要增强他在这个方面的一些健康素养。 对对，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因为他这个家族他周围的人都能够教育更多的人，这是最重要的。 哎呀，这个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我们是慢慢的来走这条路哈。这个网友的提问，他说这个药能不能尽量多取，就是拿两个月的药量，这个可能做到吗？ 它是这样的，根据不同的疾病，特别是根据我们国家的政策法规，就是不同的药它有不同的要求的。那么其实更重要一点呢，这个药物它跟其他的这个食品和其他的 东西它是不太一样，因为你要进入体内，你要比如说你要用，你无论是脊柱还是口服还是静脉的话，它这个药物它有不同的要求的。那么像肿瘤跟肿瘤相关的抗肿瘤相关的药物呢，我们是按照国家以及国际上大家所规定的这个拿药的时间，因为大夫要了解你整个用药过程当中你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情况。那么我们现在国内的医院基本是按照政策法规，那么允许病人能够开多长时间的药。你这个他在整个的这个医疗法规上他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因此呢，现在就说为什么提倡患者能够就近的在社区啊，在附近的医院去拿药，他因为现在的微问题就是他这个时间成本太高。就说他因为他两个月他也不满足嘛，他想拿半年一年的，但是有一些药物他是不允许的。那么我们也尽量简便整个一个过程，看今后通过什么样的更有效的方法让患者能够用药更安全，又更简便，又能花费更少，因为你时间成本也是花钱的，跑来跑去的， 对， 降能够降到最低，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最好的办法来帮助我们的患者来解决这件事情。 其实正好说到这个药的问题了嘛，我们都会想到今年热映的一部电影《我不是药神》，那个里面昂贵的救命药就是一种癌症的这个靶向药物。那这个电影热播之后呢，也是引起了各方关注吧。我们说为了减轻癌症患者的经济负担，那么国家医保局经过谈判，11月15号呢，又有17种国家谈判抗癌药是纳入了北京市的医保。截至目前呢，一共有35种国家谈判的抗癌药纳入北京医保报销范围。那像这种什么35种抗癌药，比如说现在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咱们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医保报销了吗？ 大部分的药都能够享受。那么我觉得这个抗肿瘤药物，特别是像这类靶向药物能够进到医保，其实主要我觉得更重要是体现了出我们国家我们社会主义这个制度在这种医改下对于老百姓的一个关注，对一个生命的一个关注。我觉得这样政策这一点，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对于这个合理用药它的这个把控，那么什么样的病人需要什么的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相应的政策和法规能够出现。你比如说在英国的话，他一个药都不在医保里， 都是自费的吗？ 对，他这个他在医疗健康卫生，特别是他在评价上，他有他的一套做法。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你能看到在中国政府，特别是我们北京市的医保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儿。那但是呢，在从我们这个医院来讲，从患者来讲，那么如何进行合理的用药，能够把这些有效的这个资源能够解决患者真正的问题，这是我们要重新思考和定位的一件事情。 替大家伙问一问哈，这个靶向药以前我们了解了一下，靶嘛，打靶的靶，好像它就直接攻击那些就是最坏的癌细胞也好呀，或者是病灶组织的，据说效果是特别好。那大家伙也关注，是不是它就副作用更少呢？那么纳入医保了之后，其他的以前的像什么化疗药物那些，难道后续就要被淘汰了吗？ 它这个靶向药物呢，更多的靶向药物是现在是根据这个肿瘤细胞，它现在不能完全覆盖所有的瘤种。那么在最近最热的有一个网上有一个小文章说重大消息，说美国发现了一个新药，能够解决70%的这个肿瘤 患者。对， 那么让老百姓一看，哇，这天大的好消息，这美国佬这个多伟大。其实它不是这回事情。那么它其实是在肿瘤里头，它有占肿瘤1%的某一 类， 它也不是某一类，它有很多肿瘤，它在某一个基因上，它能够mutation 发生改变。那么这个药物呢，能够在1%的这个里头有70%有效，这是一种标题党们惯用的一些办法。但是呢，的确，像这类1%的这样的病人，我们就有过。你比如说我的一个胃癌的一个 一个特别年轻的小伙子，他就是一个我们称为这个 MS high 的一个病人。那么他的病期是很晚的， 哦， 那肝脏都转移了，但是我们就用这个药，现在三年多，我记得上星期还来复查，什么事儿没有，就是说他得有时候他是必须得这一类， 真的得对症。 他得对症，他这个里头不光说是消化道肿瘤，他肺癌其他肿瘤都在这里头，因此现在肿瘤的新的分类，有人在认为说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这个分子分类更合理，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室都是人为按过去知识定 的， 你是肺科 啊， 你是胃科，但是今后我相信可能这些新的药物越来越多的能够出现，能够解决一部分一部分的病人，但是呢如果是过于扩大适应症来使用这些药物，那是在资金或者在各方面是个浪费，并没有给患者带来更多的好处。这就能看出来现代科技的这个进步呢，的确解决了过去很难解决的一些问题。那么这是通过这样，因此靶向就必须找到靶。像过去就是大面积的轰炸，其实在有的时候也有平民造成受伤和死亡的事儿。因此现在的精准医学其实给大家带来一些理念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快问快答哈。这个听友提问，他是做过右半结肠回盲部病变的切除手术，已经一年半了，但是他觉得右下腹呢仍然有持续性的疼痛，想问问是正常现象吗？ 他是这样啊，因为做完手术以后呢，在这个他做的右半结肠嘛，他在这个区域呢，他手术完以后呢，就是说他有创面。它有创面以后，我们的这个肠道，特别是小肠啊，它会在那个地方有一定的粘连。我们有一部分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他觉得不实，下腹部不实，这是正常的。通过一段的时间的话，它会好的。因为根据他的情况， 一年半了已经。 就说他已经那个去做了复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说呢，他更多呢，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体育锻炼活动啊。等等，一些另外的话，根据你他疾病的这个分期，后续的治疗是不是需要治疗啊？复查呀、能够规律，这个问题不是太大的。我觉得按他从他的描述上看啊，也不用再无奈。这是大部分手术病人术后都是这样，就跟咱们即便手上有个小的斑痕，有个外伤，有个斑痕，多年你会觉得这个地方也是不太舒服。它跟这个道理，它是一样的。 那假如说他觉得那种持续性的疼痛已经疼到影响他生活了，那是不是还得接受一些？ 那个是要做检查的。如果是这么疼的话，要做检查。但是呢，就说他说的是，其实是这种隐痛，我觉得就是不舒服。他实际上是不舒服 哦。 做完手术以后，他不舒服的一种感觉， 就是目前看来是。 再加上他有肿瘤，他内心他就觉得，哎呀，这是不是我会复发了，会怎么样？但是经过检查，从他这个里头他所描述，检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就继续观察。 好了，那我们现在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像一些胃部疾病的筛查，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请您公布正确答案。请您公布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其实就是胃镜。因为胃镜它是最直接最有效。那么刚才在谈了，但是大部分的这个老百姓在对胃镜有点恐惧，因此呢现在的胃镜其实已经更细更软，再加上我们还有无痛型胃镜，那胃镜是筛查消化道肿瘤最有效，特别是胃癌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好的，您看这个慧智兰心他说做胃镜很直观，也可以做那种无痛的胃镜，说胃镜啊能把胃的内壁看得清清楚楚的，顺便还可以治疗呢，比如说像摘一些息肉什么的。这回答够准确吗？ 太准确，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医务工作者？ 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听众，经常参与我们的节目，所以我觉得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的健康素养也在一点一点的提升。 对，我们希望如果我们的这个听众，我们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儿，这个疾病我觉得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们就得不了这病了。 太好了。好，那我们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慧智兰心以及微信网友丽丽，恭喜二位获奖了。请把你们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稍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那最后季院长有什么想要特别提醒我们大家伙注意的？毕竟您也是胃肠肿瘤方面的专家嘛，怎么样能够预防这种病？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呢，是要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和行为，远离烟，少喝酒，多锻炼身体，心情要愉快，